第127集。警察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走了，还带走了小林的身体。准确的来说，是小林自己跟我们走了。他许久没用这身子，全身赤裸着，一身的药水味，走也走不动，只好被小高抱着，尾巴一直晃个不停，惹得乌贤蝉总想动手去抓。在临走之前，乌贤蝉留下了一张长长的纸条，上面悉数列举了神婆婆的生平事迹，是他照着老黄历抄的。当然，我们报的也是本地欺凌科的警，这种案子说出去啊，是会引起社会恐慌的，所以啊，就找林毅科帮着做处理。在同时，乌贤蝉还说明了情况，让他们不要放出风声，也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们准备顺着这根藤去摸神婆婆背后买家的瓜，到那个时候再跟他们联络。在回到小高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微微发亮。我们进到家门之后，小林后知后觉的有些害羞起来，知道自己没有衣服穿，扒着小高不肯松手，小高也就抱着他，还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以示安慰。尽管已经到凌晨了，但我们一点也不困。乌贤蝉看着那根尾巴，满脸的跃跃欲试。 给小林洗个澡，一股药水味。 好的，我去给他洗。 小高很享受照顾小林的这种感觉，就像是个尽职尽责的家长那样，抱着小林进了浴室。他们进了浴室，我跟乌贤蝉交换了一个吻。我在他耳边小声地说道， 喂，尾巴伸出来给我撸一撸，看看毛茸茸。 乌贤蝉的尾巴缠上了我的手腕，我摸了摸，他一脸享受地说道， 当然是有毛的更可爱一些。哎，往下摸摸。 去，你不要脸你，这还在客厅呢。 那就回屋呗，走嘛走嘛走嘛。 我被这只老色批哄着，磨磨蹭蹭地往屋里走。小高抱着湿淋淋的小林出来了，看见我们还热情地打招呼。 哎，先别走啊，看看这怎么办呢？ 他说的是小林脑后那个凹陷。乌贤蝉抱着我停下来。 现在有两个选择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是个很大很大的人情。你或许记不住了，但我记得。为了还你这个人情，我可以给你两个选择。第一，就用这身子，我们可以帮他长大，然后跟随着你一同生老病死。第二个，我们再给他找个身子，没有生老病死的，永葆青春，只要身子不损坏，就可以一直活着。当然，这选择权在你们，我不会插手。 小林呢？怎么想？ 小高温柔地看向怀里不肯抬头的孩子，轻轻地摸了摸他后脑的伤口。小林几乎没有犹豫， 我当然要跟你在一起，我想跟你一起，但我想比你多活一天，这样我就可以处理你的后事了。等处理完了，我就去找你，来得及的话，我们很快还能遇见的。 这回答在意料之中，小林能修炼成鬼王却什么也不做，只保护照顾着小高，还能在影响小高之前全身而退，抹去自己在人间存在的痕迹，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回答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什么算爱呢？ 以后这尾巴不藏起来好不好？你跟着我，没有人敢说你的，要是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这是我让你弄的，总归不会再让你委屈着这条尾巴。 乌贤蝉猫猫天性发作，实在没忍住摸了一把，那根尾巴跳着躲开了。 如果你们想锦上添花的话，我们倒也愿意效劳，给你安上一些毛。 小林刷的从小高怀里抬起头，眼睛亮晶晶的。 可以吗？ 乌贤蝉对小高的纵容蔓延到了小林的身上。 可以，我可以破格允许你拥有一条狗尾巴。 小林连连点头，尾巴甩得更欢了。在明天啊，我们帮你修复一下你的瘪脑壳。晚安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修复技术哪家强，问来问去啊，还是得找九重天上。躲在被窝里啊， 我联系了白月明。喂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镜子那边凑过来一张好看的脸。 听得到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晚联系我？你们在人间不睡觉的吗？ 出了点事儿，陆小少爷睡了吗？ 出诊去了，有话就说，不用害怕。 好，我想要点人参须子，我们有个好朋友脑壳瘪了，得修复一下子。白月明真心实意地给我出谋划策。 那得熬胶然后填充才行呢，得多要一些吧。你等着别动，我给你传过去。 在五分钟之后，我们的床上堆了半床的人参须子，再一看白月明已经成为了圆寸，像个小和尚，还挺可爱的。他得意地晃了晃脑袋。 上回这样已经很久了，还挺凉快。 谢了，等我回去上猫咖给你选只猫，到时候送给你，陆小少爷就不会不让你养了。 好说好说。 一说到毛茸茸，白月明眼睛都亮了，乌贤蝉的大脑袋凑了过来。 对了，还有一个事儿，你知道有什么植物能让人飞速成长吗？我们的朋友出了些意外，脑壳扁了以后就不长个了，很苦恼。 去找春笋，放在人参胶里泡一泡，让你的小伙伴吃了就行。 好，知道了，你快睡吧。我们隔着镜子贴了贴脸，互相道了晚安，睡觉了。我在醒的时候，屋子已经是满屋子的人参香气。说实话，闻一闻我就要流鼻血了。这千年的老人参果然不一样，就是好用。乌贤蝉已经起床了一段时间了，现在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，用从地狱请来的三味业火熬着这珍贵的人参须。我凑过去看，那参须已经变成了透明状，闻起来更香了。小林又被抱了出来，乌贤蝉吩咐道： 趴下，我们把你的扁脑壳恢复一下。 乌贤蝉满脸认真的把人参胶均匀地抹在小林的后脑的凹陷上，看着那人参胶慢慢地渗入进去，把那一个凹陷填充地鼓起来，又慢慢地定型。小高出去买了并不新鲜的春笋回来，让小林蘸着人参胶吃。小林乖乖地吃完了干巴的春笋，在我们眼巴巴的期盼之中微微笑了一下，就晕了过去。他的四肢像是春天刚发芽的小草一般飞速地成长着，身后的尾巴也在跟着一起变大变粗变长。虽然不应该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根尾巴有那么一内内的色情，因为它很光滑，看起来就应该挺好用的。他很快就长成了小高熟悉的样子，十七八岁少年的样子。在那之后，小高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小高站在边上，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这逐渐陌生的男人，眼睛不自觉地蓄满了泪水。他们本应该一起上大学，或许大一，或许大四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有人先表白，然后他们会拥抱接吻，顺理成章的做那个，互相带回家见父母，然后度过平稳而又快乐的一生。他们已经错过了十年，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呢？小林还在成长，小高却退了一步，担忧地摸了摸自己的脸。他已经27岁了，马上就要步入而立之年了，算不上老，但也绝对不再年轻了。小林发出了一声呻吟，缓慢地睁开眼，伸手一把就拽住了小高。他仍然有些虚弱地说道： 别走，不要走， 欢迎回来。 小高半跪在地上，吻了吻他明亮的眼睛。他忽然不怕了，也不再担忧，爱意给人力量。